我上班去了。 来来来来，记。 哎呀，我来不及了。哎， 啊， 粥好了，喝完粥再走。 哎呀，来不及了。 哎呀，忙什么呀忙？快快快，给你爸拿去。 爸爸，哎，拿件衣服。 不用了，不用了， 都等着我操心呢。 哎，妈。 哎呀，你搁着吧，让我扫啊，去文秋公告去吧。 哎， 给扫干净了， 扫完了，甭管了就。 快走啊！哎，我们每天早起上班，你总替我们扫院子，这多不好意思啊！ 我们孩子多，进不了工厂，扫扫院子那有什么呀？哎呦，别这么客气，行不行啊？哟，王大嫂来了。 一个是石钢的，一个是国棉的，你看人家都有工作。我呀，要不是孩子扯着后腿，也不至于从工厂里给拉回来呀。现在呀，什么都别说喽。 你呀，你还好，你才三个，我五。 嗨， 二 妈， 哎， 点火呢， 那不用你管，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啊！等会儿把 油来。走走 走，哎，等会儿等会儿。 哎呀，又不阴天下雨的，我拿雨衣干什么？ 待会儿天要是冷了，好喷上啊！ 行行行， 哎，等着， 这又怎么了？这是 饭盒，饿了，赶快吃啊！ 哎，好，好，好， 两口子在干嘛呢？这是 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回来了，大爷， 你们都起来了， 起来了， 都吃早点了， 吃了。通信员干嘛来了？ 通信员， 对呀， 哎，通信员，通信员，这个工作可不简单。我为大伙儿把信送，替我们主任把信传，让你们去到18号紧急开会，莫迟延，莫迟延。 哦，开会，开会。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今天这个会啊，可是咱们街道党委亲自主持。哎，你们都是积极分子，开会也得积极点。 行行， 去去，把我们主任批评我。 知道， 不见不见。 哎哎，赵大爷， 干什么呀？ 说一段再走。 哎呀，这大早上起来说什么呀？ 就说一段， 说一段， 说 一段， 说一段就走。 说一段 啊，说说说说。 行，说一段。 哎 啊，话说赵子龙，赵大将军， 嗯， 他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他是这么提枪一上马。再看这匹马呀， 怎么着？ 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赵大爷。 就是， 哎， 让咱俩开会去呢。 哎呦，不行，我那小子他还睡着呢。 哎呦，我那小子也没醒，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看看 等咱俩看看去吧， 啊、看看、啊、看看，一会儿再说吧。 兄弟，早起了，哎，上班啊，回见，回见，嘿，哎，好。哎呦，瞧这院子扫的有多么干净啊！ 哎呦，老奶奶，奶奶。早起了 啊， 又去种那蓖麻籽去了， 可不是吗？ 哦，对了， 长这么高的芽儿了。 老奶奶，这个呀是赵慧兰家的钥匙，待会小程要是来送货，您交给他。 好，好。 老奶奶，我们俩开会去，我那小子点没醒，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 行， 老奶奶，我那小子他也没醒呢，待会儿啊醒了您得照应照应。 好， 好，那我走了，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哎，慢点， 哎 哎。 带什么来了？ 南豆腐呗。 还有呢？ 还有啊。 您猜猜。 我猜不着。 猜不着啊、哎、老奶奶您看。 这孩 子。快上坐在门上山。路长不短三尺三。为了你走起路来不方便。 奶奶生气了， 我喝， 哎，这才乖。 喝，哎，喝了乖孩子。 老奶奶， 哎， 谢谢您，您回屋吧，我还得去那条胡同呢。 好，哎，这儿啊， 哎， 你瞧瞧， 好，你好点儿。哎，乡下里卖活鱼啊，哎，大个的螃蟹啊，活鱼大。 我说你这嚷嚷什么呀？那孩子们都睡觉呢。 哎呦，老奶奶，我这也是好意，您瞧又招您不痛快了。 哟，小郑，小郑。哎呦，多好的孩子呀！小郑，这别走了，就在我们家吃鱼，吃大螃蟹。你满头说跟你有话说，吃完了呀，俩人一块听戏去。别走了啊，就这么。 傅太太，谢谢您吧。 哟，这孩子怎么那么说话？ 哎 我走了。 哎，好，慢点啊。 哎，德行， 你说什么？ 哎，我骂小郑呢。 你还骂人小郑呢？那街坊邻居们谁不夸人家孩子好啊？不像你，整天像炸了窝的鸡，我到处乱飞，哎，真不知道害臊。我 够大号，多管闲事儿，我用得着你管了我？哼，这倒霉劲儿的，你说的真是。 小野猪啊，从今后就别想再发财。埋怨那小立本崔玉海，卖韭菜亏了分量，他是少了钱财。潘有才未讲此事来掩盖呀，在经理面前我显奇才。郑学红送货上门，我也来买菜。他走小胡同，我穿大家宅。我先找王胖子，再找郑太太。常言道，那贵人吃贵物，没钱的吃白菜，要卖不上大价钱，那就算我栽。再给那富贵乡，我送点韭菜。哎哎哎哎哟，富太太， 老胖， 您干什么去？ 我呀，买点肉馅儿去。 你看，我给您送了二斤韭菜了。 哎呦，你瞧这巧劲儿的哟，正想说吃包饺子呢，韭菜就来了。 客气 吧。多少钱呢？ 您吃菜还问价吗？ 那得问问。 我跟您说，这是我们商店呀，就来了这么一点儿， 就来这么 一点，我抢着给您要了二斤。 要二斤。 这么着吧，九毛钱一斤， 九毛钱一斤， 二九一块八， 九一块八。 我丑话说头了， 说头了， 分量上免点， 免点， 反正缺不了半斤呢，哎，也就二两。 嗨，啊，免点儿。免点就免点， 哎哎哎哎， 只要以后啊常想着我们点就行了。 哎，您放心，富太太，只要我在商店，您买什么都方便。哎， 这倒是， 您这是两块，哎，我找您两毛。 哎，得嘞，谢谢您。 回去，回去。哎， 老潘呐， 哎，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哎，您说，您说。 哎呀，这原来呀，啊，我跟你念叨过， 是是是是是， 想把小郑啊嫁给我满堂。 好啊好啊。 哎呦，可现在小郑在商店里呀，啊，那可是大红人啊。 嗯，大红人。 他是大红人啊，我那儿子恐怕得打光棍喽，不行喽，指不上喽。 傅太太， 嗯， 我早就劝过您，死了这条心。 哎呦，他不行 了。可您不听我的劝。 哎，你 说，哎，这话又说回来了， 回来了， 干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你说， 没有鸡蛋做不了曹子糕了。 这 那不就是满堂找对象的事吗？ 对呀， 这事儿您找我呀， 找你， 啊，我在这个方面那是有丰富的经验。 哦，你有经验。老潘呐， 哎哎哎，

才是刘桂馨演唱的《玉皇后》，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 Thank you. 才是严桂祥演唱的《寻冠娘》，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占太平》。 Oh, 听众朋友，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 Thank you.